一挂明月照红尘。 万岭夜空秀彩云， 仰望云儿舞， 此共明月吻， 永远不相分。每次明月照亮人， 浪如云彩更醉人。 你望云儿笑， 你望明月醉， 心心相 我为我主分事，而心又有心。 声声句中显红丝，成全我两人。 只盼夜空永飘长云， 又盼明月永迷人。 我愿云长烟， 我愿月上月，千秋不吻。 长烟， 我愿月上月，千。